解釋點解有差別待遇。另外有報導指，特首提交中央的報告，建議要透過政治操作疫情在立法會選舉幫助建制派，因此有合理基礎懷疑政府背後和選舉政治操作有關。美國加州出現首宗新型肺炎死亡病例，71歲的死者上個月曾經乘坐遊輪至尊公主號，當局不允許船上3500名的乘客和船員登岸。美國海岸防衛隊以直升機空降用作檢測新型冠狀病毒的工具到遊輪，預料首批接受測試的大約100人最快當地星期五公布檢測結果。遊輪的負責公司說，船上未有任何的確診個案，不過三藩市緊急管理局表示，船上幾十人出現疑似症狀，強調在所有檢測結果出爐之後，會安排遊輪在適當的位置靠岸。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午中期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6点，跌591点，总成交金额85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82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6.8，跌9.4；汇丰控股50.75，系跌1.05元；中国平安87.35，跌1.7。阿里巴巴204元，跌3.2；建设银行6.36，跌1.6；美团点评100.1，跌3.3；友邦保险75.85，跌1.8；恒生中国企业105.7，跌2.6；盈富基金26.45，跌6.0；微创医疗系报13.86，跌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1，英镑10.074。瑞士法郎8.226，澳元5.144，加元5.802，新西兰元4.924，欧元8.7253，每百日元对港元7.3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23。日经平均指数报20,749点，系跌579点。港金现价报15,480元，升2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71.13美元，賣出1,671.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香港真光中学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近永威阁。今日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利安苑。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近御龙山。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

斗争，嫌我天真，无目标做人，不懂爱犯梦话人，无惧一生。 正嚟到星期五啊，3:14先揾你嘅有呢一首嘅作品。介绍你嚟自香港呢队嘅独立嘅乐队啦，佢哋嘅名字叫做 The Hurts。作品嘅名称叫做《凡星人》啊，嗰、那个凡就系平凡嗰个凡，平凡有阵时可能系一种福气嚟嘅，但系调翻转，其实平凡得太耐，你都会觉得好厌闷嘅，好似而家嘅天气咁样，又或者好似你而家嘅生活咁样样，想去边度又冇得去啊！今日又系星期六，你又会谂啊，可以做啲咩咧？都系冇乜地方可以去噶啦。都是屈在屋企啦。跟住呢一首歌咧，就是今日新收到嘅派台作品嚟嘅，就可以话系喺你嘅平凡生活之中咧，带嚟一个小小嘅刺激感啊。卑之陈雷，佢而家就身处喺美国，有自己曲词嘅呢首系新嘅派台歌，《不想回家》。 一口吐出了雾，一杯喝出了情愁。走，还在手，从来多少披合陷进找派落地旧圈套，抛一个小暗流。你入明我感受，红白酒随便靠，沿着一丝一缕染血被黄昏。 Mike Orange， 挺新鲜的一种的感觉来的，即是先前你见到自己填词的作品可能比较关于梦想一点的，今次呢有一种激情在中间，讲的就是两个人一种的相遇，虽然未必很认识对方的，但是不如今晚放下你那种平凡的生活，

呢个星期五，俗称就系叫做一个 Happy Friday 啊！今晚无论你系一个人又好，两个人都好，甚至乎系一班人都好，希望你可以有一个 Good Friday。我哋有嚟自钟舒曼啊！碎步。今日 Justin Timberlake 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作品名称叫做 The Other Side。半钟之后咧，终于一位嘉宾上嚟介绍佢嘅新嘅派台作品。转头会有赵慧珊，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改朝换代嘅 Vincent 梁学希啊，疫情固之然可怕。但在这个时候，人的互助互爱反而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就有如阿 Jam 的这首歌一样，去帮这一班的平凡天使打打气的。 此刻风雨里，可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创立总监梁卓伟和团队估算，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病死亡率是 1.4%。他说虽然 1.4% 看落不高，但是提醒现时有接近10万人确诊，加上检测有限制，确实感染人数应该远超现时的数目。所以 1.4% 的发病死亡率仍然是不容忽视。他说年龄越大，发病死亡率几何级数上升，70岁是年轻人的三倍，而70岁以上的受感染机会亦都大三倍，所以要特别照顾年长人士。梁卓伟说今次是以武汉疫情较初期的数据推算，现时累积一定治疗感染控制经验，数据可能有轻微偏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函香港公益金，附上她和多名政治任命官员捐出过千万元薪酬的支票，展示管治团队和市民同心抗疫共度时间。捐出一个月薪酬的包括有特首、各司局长、特首办主任、各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共44人。政府发言人说，为舒缓疫情对各行各业和市民造成的打击，政府透过成立300亿元的防疫抗疫基金和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推出多项措施纾解民困，不少热心机构和团体亦都一呼百应，积极向弱势社群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发言人说，公益金早前成立公益金及时抗疫基金，照顾市民经济上的需要，又派发防疫包给基层居民，相信公益金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将来自社会各界的善款有效分配给服务社群的机构，令到有需要的市民继续得到支援。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有扩散迹象，全国18个州增加至超过200人确诊，12人死亡，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都出现首宗确诊个案。停泊加州三藩市对开的至尊公主号邮轮先后有4名乘客确诊，其中一人死亡，另外有一名坐过邮轮的男子星期四不治，当局正是检测他是否死于新型肺炎。当局又为邮轮上45人做病毒检测，最快当地星期五有结果。副总统彭斯去到疫情最严重的华盛顿州西雅图，强调政府会全力对抗疫情。他又去到明尼苏达州一间生产防疫物资的厂房视察，呼吁没病的人不需要买口罩，确保医护人员和病人有充足供应。巴勒斯坦确诊7宗新型肺炎病例，全部是伯利恒一间酒店的员工。巴勒斯坦宣布禁止游客进入伯利恒14日。卫生官员说，上个月底有希腊旅客入住酒店，其中两个人后来确诊，随后酒店亦都有员工出现病征。当局又宣布进入30日的紧急状态，取消大型集会活动。而以色列国防部亦都发表声明，只同巴方协商之后决定，所有以色列人同巴勒斯坦人都不得进出伯利恒。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50点，跌617点，总成交金额92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82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8跌10.4，汇丰控股50.75跌1.1，中国平安87.25跌1.8， 建設銀行6.34係跌1.9，阿里巴巴203.8跌3.4，美團點評99.95跌3.55，友邦保險75.85跌1.8，盈富基金26.4跌6.5，恒生中國企業105.6跌2.7，工商銀行5.38係跌1.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2，日元105.92，瑞士法郎0.945，澳元0.662，加元1.34，新西蘭元0.634，人民幣6.95，英磅對美元1.297，歐元對美元1.124。日經平均指數報20749點，跌579點。港金現價報15480蚊，升27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69.88美元，賣出1670.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香港真光中学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光明台。咁而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丽业街。咁而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交通仍然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近赛马会体艺中学。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角咀的合群街因为爆水管，现在合群街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车辆需要改行各长街，咁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可以笑的话，不回好。 做咩啊？佢又唔听你电话啊？唔紧要，可能而家唔得，之后会得咧。呢、這个世界上边好多嘅爱情都不被看好噶啦。诶，唔好咁望住我。逢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今个三月会同你讲下不被看好嘅爱情系列。你又点会系唯一一个啊？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哋有一位歌手咧喺电话旁边咧会介绍下佢嘅新作品嘅。你好啊，阿卡赵慧珊。 Hello， Eric。 你好， 你好啊，新歌叫做《到底之后》啊， 系啊，《到底之后》。 我系收到呢一首歌咧，我听嘅时候咧，我系几 surprise 噶， 哦， 因为佢加咗少少嗰啲电嘅感觉喺中间咧，即系我觉得咦，都系处理一首情歌嘅作品，但系一个编曲上面咦有啲新嘅嘢可以听下，亦都有个新嘅感觉俾到大家咁样。 系啊系啊，其实都系第一次，因为之前比较 balance 啲嘅 song 嘅歌啦， 系 咁呢一个第一次系同监制天妈佢话哦呢一个系 powerful 成首都好 powerful 嘅，同埋有啲电音啊，有啲比较 groovy 嘅感觉，咁就一开头都有啲担心，我唔知处唔处理到咧咁样，咁咦 so far 出嚟嘅感觉原来都系可以咁样样啦，都好开心。 哦、但系佢有冇同你讲点解佢想系摆呢一个感觉同埋呢种曲风喺你身上试下个化学效果嘅咧？ 其实一开头咧，我系有少少胆粗粗咁同天妈讲话，其实我之前出嘅歌咧好多都系比较慢版啲嘅情歌啦。我话喂，可唔可以咧做一首快歌咧？咁样谂住2020年第一首，咁佢就话其实我觉得咧，你试下啲中版嘅 groovy 啲嘅，我觉得再比较适合你。咁所以佢就用咗呢一个方向去俾咗呢一首歌我啦。 哦，你自己开头收到嗰啲曲啊等等嘅时候，咦？个感觉系点噶？ 其实好开心，因为咧，头先讲话胆粗粗同佢讲，其实我有讲埋话，不如咁啦，我因为嗰阵时系社会嘅氛围唔系咁好嘛，咁我就话我好想去做一首歌，系讲话而家已经系处于谷底嘅时候，咁就大家要自己去自救啊，自己去团结啊，我哋一起可以重建我哋嘅美丽啦。咁我话可唔可以做一首我系好似喺谷底，但我嗌紧上去，我好似有一个位俾我发泄嘅感觉咧，咁样。咁佢就话哦好啊，咁样，咁就俾咗呢一首好似系大家声嘶力竭去挣扎紧嘅感觉，我哋咯呢首歌。 同埋我谂喺唱上面咧，都要即系因为今次佢嘅编曲咧，都系由开头好静一个琴啦。咁然之后去到后面，其实系几澎湃嘅一件事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呢一个系比较对于我嚟讲嘅难度系都几高，因为之前嗰啲全部演绎都系一啲比较丝丝入扣啲、比较温柔啲嘅。咁呢一首歌，我好似系成首歌都要120% 嘅 energy， full energy。咁喺录音嘅时候咧，阿天妈就俾我120嘅 energy 再要多，佢话因为佢后边用咗好多，譬如你见到好多 drums 啊，好多好多 layers 嘅，咁如果佢话你唔够 energy， 你一定你就驾驭唔到噶啦，咁所以就系不断食嘢咯，因为录下就我好攰啊。 系，我呢首歌你唱过 live 未？我想问，即系有冇现场 唱过啦？啱啱琴日唱，我觉得 okay, 享受嘛。 练嘅时候就。就真系用咗好多时间，比起之前嗰啲歌更加多时间去练。 系咯，因为现场嗱，你谂下，譬如你录嘅时候，你要俾好大嘅力啦。但系现场嘅时候，你可能有另一种嘅力度，你系需要同现场嘅观众去 connect 啊，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系要一气过，同埋佢最开头，譬如佢嗰两个 verse 咧，其实系 storytelling 啦，咁有少少系同你讲故仔，有少少系好喺呢个耳边度讲，咁所以到中间好激动，亦都系有中间有两句bridge 咧，转个执咪当做最大成人礼嗰度，其实真系好释放嘅。跟住一释放完就即刻翻嚟，好细声好静嗰度，其实嗰个处理位我觉得系比较要深思嘅咁样。 同埋 current 啲咯，即系其实而家譬如你睇好多外国嗰啲嘅情歌又好点样，其实都系可以加呢一类型嘅编曲落去。咁你今次就将佢摆喺广东歌入边，又试下嗰个反应系几好。咁我觉得唔错啊呢件事。 太好啦，可以试下啲多啲呢方面。 系啊，既然喺 solo 嘅时候，就不妨可以试多啲新嘅嘢啊嘛，自己话事可以。 系啊系啊，会啊会啊。 是你世界没有惊喜，全结尾最难那出戏，宁愿逃避回上世纪，如平常卖勇气，谁向你说着对不起，令你暂满足心理，来回答如要比，大概未算做抑郁自死，关心这段过谈灰心得太早，相恋的半数还可但放松拥抱，相比起劫数情况已经很好，若未见底暂接受那绝对高低都不可以更低，别继续再自己给安慰，迎接伟大智慧。 如你已看见你的悲，无奈就承认到尾，曾盲到还费力，但无事而是了骨气，几多枯萎早不见转机，不高不低逼你问那些谁放弃，彻底的放弃注释 我想睇下个 MV 啦 ，MV 今次咧就系、是、其实都有嗰种咧就系、是、由黑啦，然之后慢慢步入去一个光明啲啦，即系因为开头都系黑掹掹你喺个树林入边跳舞啦， 系系， 跟住然之后中间有过场咧喺个坟场度行咗出嚟，然之后变咗个白色衫嘅人啦，咁样 系 系，喂，介绍下个 music video。 其实一开头咧见到有啲蓝绿灯就系承接翻我之前由底线就接翻落嚟到底之后嘅，有啲咁多开头嘅承接。然之后呢就会见到嗰隻舞呢就其实系个代表系我系一个好黑暗好深渊好唔开心嘅时候嗰个挣扎。咁、所以有好多舞步嗰啲譬如 cross 手啊或者系突然间会跃起呢啲动作就系一个形象化去囉、就系讲緊嗰种struggle 嘅。咁去到中间你会见到点解会有坟场嗰一段呢，我又摆一朵花落去个坟头系话、其实呢啲咁黑暗嘅嘢我哋可以 bury 咗佢，佢係会过去，佢係会死㗎。咁我哋係会得到重生，咁所以就会特登喺个坟场度拍咗呢一幕。咁、到最后你见到喺个树嗰度啦，穿住好 bright 嘅衫，好大嘅阳光，就係、我哋喺个高处喺个树嗰度望返落嚟，我哋终于都可以上返去啦咁样。 哦，因为呢首歌呢其实就係、你都希望呢首歌就係俾到听众啦。即係一個嘅力量就係、喂，我哋其實一切可以行出呢一個谷底啦，叫做係咪先？係 啊，係啊。 但譬如我想問你自己喺你嘅生活入面，你自己有冇可能係經歷過一啲可能？我都聽到啲歌，然之後呢啲歌咧都俾到阿卡你就係、一啲嘅力量，就係、向前行啊等等嘅。 其實我有一次，我好耐之前啊，咁就有一次係好谷底嘅、其中一次啦。咁就係、嗰年咧就是、我婆婆過咗身嘅，咁喺个 funeral 喺嗰个葬礼嘅嗰几日咧，我就发现咗爸爸系有一个医唔到嘅病嘅，咁、就即系一世都医唔到噶啦咁样。咁跟住然后再喺嗰几日咧，就系冇咗份工。 哇！ 系啦，咁就所以嗰下其实而家讲出嚟好似好轻松，但系其实嗰下对于我嚟讲都。即系啱啱出嚟社会好晴天霹雳嘅感觉咯，咁我曾经听过一首歌系容祖儿嘅，好耐之前噶啦，系一直看见天使。咁呢首歌就系佢话好多人话你身边系有妖魔，你身边有鬼怪，但系其实你忽略咗你身边系有一只天使一直俾紧一啲嘅祝福你，好多嘢其实你唔知道你系好好彩咗嘅咁样。咁我觉得呢首歌我突然间你问我就 pop up 咗系都系一种。好鼓励人的歌咁。 你说恶运还没有完，时时跟妖魔鬼怪参与。你 说你双眼从来清晰可见，乱世处处太多咒语，若世间逐渐陷落，你早已看穿。你这部通书只叫人心更乱，现在就讲讲我一出世沿途所见。回头想花店，小天使永远在我身边，看守我自我无恙安眠。人有 系咯，因为我成日觉得可能，譬如情歌就系、是、啊，即、就、系、是、当一个人唔开心嘅时候，你可以陪住佢喊之后，其实可能有一啲嘅作品，你都可以就系陪住佢一齐向前行咯。 系啊，系啊。 咁、 啊、 我觉得呢首到底之后，其实都有呢一种嘅力量喺中间嘅。 系啊，尤其我觉得而家疫情咧，我好想系话俾大家听，我好 respect 大家每一个人都好互相帮助，同埋我哋好团结，同、埋我好希望呢一而家呢个已经系谷底咯，而家。我哋嘅团结，我哋有个 hope， 到最后好似呢首歌咁样，可以见翻我哋嘅重建，我哋嘅美丽咯。我哋除低口罩，大家好靓咁样见到大家。 OK， 喂，咁我想问啦，咁而家加埋有咁多首你自己 solo 嘅作品啦，咁嚟紧会唔会再继续铺排落去，引申成为一个嘅出碟啊，定系一个点样嘅 concept 咧？喺今年内边， 其实都有想过噶， 系咯， 想。因为这个都是每一个歌手想做的东西、我就想小小地做，即是未必是大碟先，是 EP 先咯，样、就有一只可能实体一点的，大家可以寄存到的东西。但是就来紧我就想着 plan 了，即下一首歌是什么先，即这个重要一点，就再跟公司讲看看有没有机会咯。 是啊，咁在2020年头呢就有这一首就是到底之后啦。咁究竟 Arca 到底之后那只碟会怎样呢？我哋就继续等待啦，咁样。 多谢你嘅。 好啦，喂，咁啊，你都系啦，身体健康啊！ 大家身体健康，百毒不侵。 OK， 咁啊，今日多谢阿卡。 Thank you, Eric. Thank you， 拜 拜。 当初没有地图，未找到前方的路，何谓成熟不太知道，到一日。灯光幻化记号，翩翩地我跳高，展开两臂祈求碰到每天美好。飞过密林，不会望到。留一刻的回响，求一刻更方向，旋转间似水流畅。 求一刻更方向，船多圈似水流长，踏步让我依躲心上，忘记了我的幼样，用一生试剪过全部伎俩，花开时早找到路向，高低潮都坚持我路向。 听到是赵慧珊之前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生来起舞》。之后在今日新收到的派台作品，都想告诉你，除了热血和摇滚之外，他们都有浪漫的一面，他们是 One Promise。 次次见你，我也会被幸福遗留。 歌曲名称叫做《寂寞的怪兽》。 个个也劝我放弃浪漫的念头。 作曲编曲主唱都有 One Promise 自己。 朝朝镜，我也似只被漠视怪兽。 填词有林若玲，编曲有周石海。 笑笑喊喊，也要我寂寞为寂寞伴奏。辗转多少个秋，望向星空，最美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脸容，最爱失踪，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东。找不到他放纵，四处跌破去到了落闸的时候，欠缺配偶我却要独自街上流，去到派对我惯了共热闹搏斗，最能够照顾我事实是事实无有，双手只等对手，空手空得太久，望向星空，最美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中摸不到那念头，随我失踪，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东，找不到他放纵，哪怕这月亮再高，但愿这不会畏高，猎户座山手我中可抱抱，纵使越老，并未学到生命唯一终于到，哪怕当送去旅去到最远荒岛，望向星空，最美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脸容，最爱失踪， 直到下个月29号再讯。被告准国以现金500元保释。报称任职厨师的44岁被告吴志茂被控在去年9月15号在北角名园西街17号外面的公众地方没有合理辩解管有一支雷球棍。另一名被告任职地盘工人的48岁被告李河龙 就被控在同日在北角炮台山站 A 出口外管有一张接凳。一名小学补习老师被控管有爆炸品，向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申请被拒，法官将案件押后到下个月6号再讯。警方今年1月中在旺角一个劏房单位内搜出金属管、土制炸弹及火柴头等爆炸品，拘捕三名正是离开大厦的男子，在被告身上搜出单位锁匙，被控两项管有爆炸品罪。被告提出愿意接受电子监控，法官说考虑保释条件的时候需要慎重，不可以只是考虑律师的陈词，又建议政府在可行的范围内尽快研究考虑电子监控是不是适用于保释事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65点，跌601点，总成交金额1,02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82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8，跌10.4；汇丰控股50.7，跌1.1；中国平安87.5，跌1.55；建设银行6.34，跌1.9；阿里巴巴203.8，跌3.4；美团点评100.9，跌2.6；友邦保险76.2，跌1.45；盈富基金26.55，跌5；恒生中国企业106.1，跌2.2。工商银行5.36，跌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088，瑞士法郎8.237，澳元5.153，加元5.802，新西兰元4.938，欧元8.7347。每百日元对港元7.3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94。日经平均指数报20,749点，跌579点。港金现价报15,48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1.1美元，卖出1,6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香港真光中学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礼德村。而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得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安排小休，同埋多啲做伸展运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冇口罩，但有呢份日本手信。上年做新人的时候压力好大，出走大阪散心之时咁啱就遇着台风滞留，触发到他的灵感，写了这一首向前 move on 的作品。Oh。 吴林峰自己填词有 T-Rex， 编曲监制都有 Perry Lau 加上 Tommy Ho。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吴林峰《街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嘅流感并发症。为咗保护自己同屋企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嘅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请你介绍一下华语的作品啊！ 系啊，不过呢首歌吹出的时候，我仲是一个小朋友嚟噶。 粤曲啊？ 咁我会话俾你听，我未出现嘅，未出现一个上相。 文初嗰啲小调啊，咁。 零三年的作品够细个未啊？ 1903，我系你一年代啦。 劈炮唔到啊！2003年啊， 系。 我想问，如果讲2003年，香港人应该好记得嘅，讲得出第一件事都系 SARS 啦。 系啊。 咁咧，嗱，戴咗头盔先，我觉得有啲歌咧，佢系唔需要上榜啦，唔需要有奖啦，亦都唔需要被评论佢系好唔好听嘅，因为其实嗰首歌咧系一个 意义唔喺呢度。 系啦，佢个心意。咁我觉得近几排香港都有好多呢啲作品啦，咁样。 系。 系，尤其是即系。大時大節又唔係嘅，即係一啲時勢會出一啲抗疫啊，或者 大時大節啊，啫，係啦。 咁就會有呢啲咁嘅作品。其實今日都係想講嘅就係咧，2003年沙士嘅時候，台灣藝人咧合作嘅一首作品叫做《手牽手》。係。咁我唔知大家有冇睇新聞？之前就話有好長一段時間，大家都要 home office 啊咁樣嗰啲啊嘛。跟住然之後話咧，有啲歌咧叫做逆市上升啊，即係疫情底下咧，大家可能個心情咧好影響你聽歌嗰啲習慣啦。咁由於話説咧，張衛健嗰首《身體健康》咧就逆市上升40倍，即係被收聽嘅次數啊！ 而家應該係龍珠主題曲係最熱上升 嘅，冇錯啦。之前係咩？大家不斷更新啦，咁樣。咁呢個嗰個講緊係香港嘅情況。咁但係咧，我即係睇新聞就話呢一首歌咧喺台灣係逆市上升得好緊要嘅，就係2003年呢一首《手牽手》。咁嗱，我今日想講起嘅時候係因為我睇翻個新聞咧，我真係睇到我哇哇聲。即係我頭先我唔係評論佢好唔好聽或者點樣啦。而係你見到嗰個班底咧，真係有今生冇來世嘅班底嚟嘅。首先啦，佢嘅曲詞嘅部分係有王力宏同埋陶喆一齊做，已經係超 A list 啦咁樣啦。咁咧，然之後有啲台灣嗰啲新聞嘅啲單位，佢都攞咗一啲以前嗰啲新聞出嚟播俾大家再睇翻、重温翻咁樣。你發現咧，因為呢啲歌咧，即一定要有大合唱嘅部分啦。佢係有86位台灣嘅 artist 參與嘅。咁都亦都有啲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即係華語歌手參與啦咁樣。 咁直情咧係有82個人可以同一時間去錄嗰個和音同埋和唱嘅部分。 哦， 跟住你就見到哇，即係張惠妹啊、蔡琴啊、蔡依林啊，你諗下佢哋同場出現已經好不得之了啦。跟住佢哋仲要同場出現咧，係你見到陶喆好似一個音樂老師咁樣下低指揮，跟住佢哋一齊喺度唱嗰個和音嘅時候。首先當然我都明白咁嗰個時勢，大家都係即係同心協力要去做呢一首歌啦。 同埋因為喺近代嘅歷史上面，好少有咁大嘅疫情， 係啦， 即係咁大規模又跨國嘅一啲嘅疫情嘛，即係2003年嘅時候。 冇錯啦， 係。 咁但係我嗰時睇呢個新聞畫面，我就好觸動嘅， 係。 同埋我睇咗下低啲 comment， 我更加觸動啊。 係。 下低 comment 就話而家已經做唔到啦，即係唔係話呢個卡士已經冇可能，因為有一啲可能已經解散嘅啲團體諸如此類，甚至乎有啲已經係即係超 A。 系 点解会有呢首歌？因为沙士嘅时候，其实台湾金曲奖系都有受到影响嘅。同一时间，我觉得其实今年都有啲危危乎，因为佢不嬲都系六月中到尾嘅时间就会举行呢个金曲奖嘅颁奖典礼啦。咁样，咁个问题就嚟啦，就系今年到底佢哋可唔可以咁多人聚集呢？又係一個問題， 咁唔知個疫情到時嘅情況係點？ 係啦，冇錯啦，即係雖然大家好似好樂觀話天氣熱啲就會好啲，但係冇人知噶嘛，而家 都有醫生出嚟話未必啦，咁 係啦，咁樣咁因為嗰陣時咧沙士嘅時候咧，金曲獎嘅主辦方咧就宣布咗咧係無限期延後。即係我冇日子，但係無限期延後。咁然之後嗰陣時，陶喆同埋王力宏咧就講咗話，橫掂都即係好似冇乜嘢做到、哦，好似大家又預咗個期出嚟，其實你係本來要參加頒獎禮嘅喎、哦，咁樣。咁佢就諗就同個主辦單位溝通，係一間台灣電視台嚟嘅，咁就話，有冇可能我哋不如一齊寫首歌咧？咁樣。咁於是乎就有咗呢一首歌啦。 哦，就係、是、手牽手。係 啦，歌名叫手牽手。咁其實都據聞係。算是近幾年啦，一路以嚟台灣最多藝人參與的一首公益的作品，即係有86個歌手參與，你諗下。 嗯， 咁當然有啲係組合，即係譬如 S.H.E 咁樣啦。我好建議大家上網揾翻個 MV 嚟睇。 係。 點解呢？因為你會發現啊，即係以前原來好興染金毛， 嗰年代嘛， 係啊，八成都係金毛嘅造型啊，咁樣就你 係啊。而家你睇翻就可能好多都係偏韓風咯， 啊係 係，即係大部分即係睇到真係嗰個時代感都會向翻度嘅，係啊。咁但係都係嘅，即係點講咧？即係呢啲歌，你可能去到即係又事隔咗，即係嚟到今年2020年啊，17年啦。咁可能大家會對啊，即係。做到嘅嘢，一首歌系做到嘅系啲乜嘢嘢咧？即系会开始思考呢啲问题啦。即系如果你有资源啊，会唔会啲资源有啲更加好嘅方法去到用到咧？等等，即系你见到个时代唔同咗，大家对音乐或者对而家发生紧嘅社会大事个思考嘅角度同埋重点，又会有啲唔同嘅讨论咯。 我觉得系进步咗嘅， 嗯， 即系大家会觉得其实除咗一首歌之外，好多人即系可能都会已经话啊个版税我会捐出去嘅，又或者你会唔会手上即系尤其是大家知道即系歌手啊嘛，公众人物你会有更加多的资源，会唔会你会号召翻呢啲资源，又可以帮助翻啲有需要嘅人咧？ 即系你见譬如四大天王咁，有啲系选择唱歌啦， 系 咁，譬如有啲佢就选择我唔系，我宁愿就系花啲时间去到，会将啲物资可能系俾到啲有需要嘅人咧，唔同嘅取态啦。 系 咁，又听下嗰阵时吓台湾嘅呢一首嘅作品， 系啊，2003年沙士嘅呢一首嘅抗疫作品啦，手牵手。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你微笑的脸有些疲惫， 抬起头天空就要亮起来，不要放弃你希望和期待， 沙漠中的一滴泪将宇宙的湖水，真心若能被看见，梦会实现。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 不要再恐惧，却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 才有明天的 这一刻不要躲在害怕后面， 这个世界需要多一点信念、那尘埃不会真的将你打败，你将会意外生命的光彩。 风雨过去那一天，悲伤就要停下来，感觉你身边的爱怕存 呢首咧就系台湾当时2003年做嘅一首系抗疫嘅打气嘅作品啦。 冇错，歌曲名称叫做《手牵手》。 系，头先你又话睇嘅时候个 MV 会有种感慨就啊，其实当年真系可以聚集到咁多啲系艺人啊，一齐去做一件咁嘅事啦。 系啊， 佢话我面征就嚟啦，系咪啊？ 黑心传媒人， 黑心传媒都唔系黑心传媒，今次系面征啫，今次唔黑心嘅。我就啊，你睇2003年系咁啊，你睇89年嘅时候嗰啲大嘅 MV， 你仲觉得啊？时势逆，你真系话，真系时势逆啦，咁样咯， 真系人事皆非得好紧要嗰种感觉。 系啊， 因为呢个 MV 下咧都有啲 comment 咧，即系我睇嘅时候都有啲心酸嘅。佢就话依家台湾，咁我论翻去香港，仲有冇边个有咁嘅号召力？又或者大家可以咁样抛弃一啲嘅包袱？或者係啦，再做一首咁有凝聚力嘅作品咧，咁樣都冇。同埋我唔知道，可能因為大家都要保持個安全社交距離啦。我哋今次嘅呢啲抗疫嘅作品咧，大家好似都係單口完成嘅，即係阿 Jam 啊、JJ 啊、李榮浩啊咁樣啊，咁內地又多少係啦咁樣。 張學友啊， 係啦，都係單口嘅喎，咁樣。唔知點解咧，即係但係呢啲歌唔係應該大合唱，聽落會 warm 啲嘅咩？ 唔知可能另一種嘅力度咯。 唔同啦， 系啦咁样，咁呢首就系你讲嘅就系手牵手啦，系啦，咁你讲到即系其实近排好多呢啲歌手佢哋都会有一啲，即系头先讲咯，即系除咗做首歌之外，有啲乜嘢嘢我哋仲可以去到做嘅咧，咁样，咁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近排 No Way Boys 啦，咁啊有一首嘅新歌啦，叫 Super Powers 啦，咁佢唔系一首抗疫歌啦，当然，咁即系佢就系总体嚟讲，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有力量去到令到呢个世界变得美好一啲嘅，咁不过你就站喺而家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咁佢哋前排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咧，都做咗一样嘢嘅，咁譬如你知阿 Van 啦，咁之前你知佢哋出 Mountain 嘅时候，你知道佢哋好中意行山嘅，咁你都见到好多新闻嘅。大家 weekend 就去行山啦。咁行山嘅时候点咧？你睇到个人唔系一个美丽嘅风景，而系垃圾缸啦，全地都系口罩啦、胶樽啦。咁我身边有啲平时行开山嘅朋友咧，都有做一样嘢，就系佢哋自己去行嘅时候会带定个胶袋。沿途有嘅就执起啲垃圾带翻落山。呢啲唔系佢哋嘅责任嚟噶，而系唔该你哋每样嘢行山嘅时候咧， 自己拎走自己嘅垃圾。 系啊，呢个系 common sense 嚟噶，唔该。 同埋咧， 随地抛垃圾都系犯法噶啦。点解你觉得个山度抛垃圾？ 是合法和合情合理的呢？ 同埋我想话你个口罩就攞嚟隔住啲菌嘅，即系你见到通山都系口罩，即系咩啊？通山都系菌咯。 系啦。 咁你嗰时谂住行山啊，即系空气清新啊，嗰啲嘅目的全部都达唔到。咁点解唔可以将你自己的菌收埋，带翻好落山再抛弃，即系再抛置咧？喂， 即系有阵时我系觉得香港有啲人咧系唔 deserve 拥有一个美好嘅大自然同环境啊，即系例如上两个礼拜又系咧有一个系行山嘅景点就好多碎石嘅，你见到有个人就会攞啲碎石抌落个山崖下面，但其实下面系有人爬上嚟，可能系好危险嘅， 好危险啊！ 咁你唔识行，你唔好行啊嘛，你翻屋企坐啦，同埋发毛啦。你唔可以搞坏大家共一齐拥有嘅一啲美好嘅资源啊嘛！ 呢啲人真系会翻屋企比较好啲嘅，即系大家又安全，你又安全啲，大家又安全啲。 即系有阵时候我冇去行山，但我睇到呢啲会嬲啦，系嘛、嗯？好啦，但系 No Way Boys 咧，佢哋就 咁得意啊！ 系啦，佢哋就唔系，即系佢就用另一个角度就系、是，喂，佢哋就系真系组咗一个团啦，连埋阿陈建安啊，咁同埋佢或者佢哋嘅歌迷啊等等嗰啲啦，咁、就一齐就去咗狮子山，咁佢哋就 系 带咗每人佢话带两个大嘅黑色嗰啲垃圾胶袋。 系，即系可以笠住阿琼嗰啲啊，直情 系， 你就知几大个啦。 系啦，装唔晒啊都。 哇，好夸张啊！ 系啦，佢话真系上到哇一山都系。 其实我觉得越执会越灰噶，因为你真系头先嗰句就系、是、香港人好似好多时候都唔配拥有呢个大自然嘅帮助啦， yes. 或者系抒发啦，你真啊，你想点咧？ 系啦，咁所以我真系话其实你都有份嘅。 系啊， 系啦，你就即系唔好咁样去到。咁自私咯，系、啊，即系你系啦，要咁一人第一张纸巾啫嘛，咁啫，咁大不了啫。你 谂 下，嗰度有几十万人啊， 系啊， 几十万张纸巾啊，浸死你都得啊！ 乖乖，唔好嬲住嬲住。 咁 No Way Boys 咧，即系我就觉得佢 情绪好大起大落啊！真系， 佢哋就系想藉住呢首歌，即系都系讲紧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令到个世界美好啲嘅。咁、我希望就系话，系咯，其实譬如你中意行山嘅，你可以令到个山系干净企理， 冇错， 大家可以持续地去到享有呢个靓嘅风景咁样。咁譬如你有第二啲唔同嘅技能，你有第二啲唔同可以付出嘅嘢，咪大家一齐付出咯咁样。咁有啲所我觉得系几精神。咦真係我唔想打戏啦，但係我幾鍾意佢有一种可能因为动画 feel 嘅。 係。 你知道日本嘅动画好 有啲 热 血係啦。 係有呢种感觉喺中间嘅。咁有 No Way Boys 呢一首 Superpowers。執返垃圾啊你哋。 你有没有幻想潜水叫飞天壮甲试下被那二点蜘蛛轻轻一扎。要变大隻大炮或可以挡到地下去切了正义你有勇气吗全网之中总有人成功为何未像我 superpower 凡人并未看通 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a hero you may more 我输了他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泰国旅游局在网站解释最新防疫措施，未有提及要求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南韩、意大利和伊朗的旅客入境之后强制隔离14日。声明说，泰国皇家政府公布昨日将以上国家或地区列入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清单。公共卫生部其后发表公告，要求来自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旅客合作要严格遵守卫生部的建议，又呼吁民众无需恐慌，并且采取多项措施，包括不要吃生的食物、勤洗手、到人多的地方的时候要戴口罩等。泰国旅游局建议旅客勤洗手，配合景点的体温检测，旅程期间戴口罩，避免和有流感病征的人士接触，避免前往人多地方，如果有不适应该尽快求医。较早前泰国卫生部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以上地区入境的旅客需要隔离14日，但是旅游局之后否认，信息一度混乱。大朝早在机场仍然有港人前往泰国，有人说如果到步要隔离会立即回程。日本要求由中国和南韩的入境人士在下个星期一起实施14日的检疫措施。不过厚生劳动相加藤胜信说，有关措施只是要求两国入境人士隔离，并非根据当地检疫法强制执行，意味措施可能不具强制力。加藤说，因应中韩两国感染者增多，首相安倍晋三推出相关措施，要求入境人士以私家车前往指定居所或者酒店，并且安排未有确定住处的人士前往指定检疫设施，相关住宿和交通费用将会由入境人士自费。警方拘捕两名分别14和15岁的少年，涉嫌和星期一凌晨元朗和屯门三宗便利店行劫案有关，合共损失大约12,000元现金。警方估计至少有一人在逃，不排除拘捕更多人。警方说，贼人是用牛肉刀指吓当值的店员，相信三宗案件涉及同一批人。经过翻查闭路电视和情报分析，锁定两名目标人物。拘捕的两人报称绝学，目前无业，有黑社会背景，在警戒之下承认参与三宗行劫案。警方已经起回涉案的牛肉刀以及他们犯案时身穿的衣服。警方说，两人是朋友关系，自小在屋邨认识，初步相信因为财政问题铤而走险即兴犯案，暂时没有证据显示和任何严重罪案组织有关。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裁定容许检察人员调查在阿富汗多年来的冲突中，包括美军、阿富汗政府和当地塔利班在内的各方有没有触犯战争罪行。国际刑事法庭检察首长自2017年开始寻求调查涉及阿富汗冲突的战争罪行，去年4月预审庭叫停调查，理由是不符合司法利益。法庭今次裁决是推翻预审庭的决定。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公约的签署国，外界预料不会合作。国务卿蓬佩奥誓言保护美国人，又说美国早前和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是一整代人获得和平的最好机会，批评国际刑事法庭的最新裁决不负责任。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6点，跌621点，总成交金额1194亿6000几万。

想听歌，骚动，你很想我，骚动，谁人嫌多？骚动，你很清楚，骚动，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骚动你的身体，来骚动你的姿势，来骚动你的一切，一句坐低听。 翻嚟下昼时间4:41，嚟到阿劲嘅部分啦。即系呢排咧，每个讲起 lift 呢件事咧，好似都好恐怖咁样啦。即系因为冇人肯揿揿嗰个掣啊嘛，因为大家都凝住好似好污糟咁样。但系其实大家忘记咗喺 lift 入边咧，都可以发生啲浪漫嘅故事。 几曾搬来了一对新婚男女，昨天和我在。电梯偶遇，他没听到他的叹息，903的司徒男又宿醉了，他的心。 所有离离合合的故事都是在这一部电梯当中发生。简尼内地女歌手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电梯》，这位歌手叫做郁可唯。根据电梯的高高低低，亦都反映出在这段爱情当中的时候我的每一份心情。只是一部小小的电梯，好像歌词当中都有讲到，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已经有这么多的故事。再大一点讲这个世界的故事，又怎会令我们失望呢？在这个很混乱或者很多故事的世界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的。咁创作型嘅歌手咧有个好处，就系佢会将自己嘅睇法摆落佢首歌当中，例如吴青峰，简尼佢嘅作品啊。 他的身上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他的嘴里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在下颚上涂有的面，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稍微理解， 都有吴青峰的《巴别塔庆典》，这个世界都几可悲啊！原来胡言乱语才是正经事情啊！面对世界的混乱，我们会希望爱我们的人给我们保护，但是我都想提下你的 check 真啲，对方是不是真的爱你啊？ 为什么深仇大恨总有人成了敌人，我揭穿你我也难过，曾通宵把酒言欢，八卦音乐聊不完，现在却说对不起我。我也试过单枪匹马去替你解围，你想要富贵却把我推下水，你我之间你从来都不可能吃亏，我只好祝福你 也许我们没有曾通宵把酒言欢，八卦音乐聊不完，现在却说不起我也是过单枪匹马去替你解围，你想要富贵却把我推下水，你我之间你从来都不可能吃亏，我只好祝顺利，旧朋友你好好走，我就不陪你这么久，今后路上你没有我对你来说没什么，旧朋友你好好走，从前我会一直记得，也许多年但不再是朋友。 曲词偏啱，主唱都有李荣浩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老友记》，讲嘅咧系自己俾朋友出卖嘅故事，估唔到对方嘅真面目啊！喺呢个咁混乱嘅世界，的确好难。咁唯有选择做最真实嘅自己。 无罪，当时的我超有种，全世界都不要跟着我，以为 OK 有个玻璃心，还有 OK 的歌喉，直到我的脸跟了感觉走，直到美丽不再是真鲜活，直到我想说的有人懂，才叫歌喉，说灭了我音都不好说，恐惧想要跟着我多久他就跟多久， Sorry 我记得我都说过，不管少留的懂不懂， Come on Come on 爱的也是 Come on See how I know that、I was a high 我的怎么叫 I said I take over the whole world Yeah谢谢方哥，我有我的错，讨好你只需要一秒钟，你恨我爱我，等我挂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我拍拍肩头 say请问做对的事到底在怕什么呢？我不是第一次说五岁奶奶教我的事，到五十岁我还是 sorry 叫做 I haven't taken over the world yet 过了这么久 I say I take over the whole world 曲词主唱佢叫做艾怡良嘅， 过了这么久发现空手才算自由，乖乖的对我的口诀也说 叫做玻璃心，不是易碎的意思。他想表达的是一个最纯粹的自己，他心里面想什么你是绝对可以看得很通透的。这样的女仔是很多人喜欢的，所以严艺格和高以轩有这一首的合作，歌曲名称叫《爱上现在的我》。高以轩的这一首《爱上现在的我》，严艺格大家都熟悉啦。高以轩咧都系近几年系台湾非常之受到关注的一位男新人嚟嘅。